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春晚红人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小故事。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马季第一次约会的小故事。话说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文工团的焦团长找到了东北姑娘于波，对他说：小于，我知道你还没有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个。可是当焦团长说出马季的名字时，于波一下笑出声来：焦团长，您开什么玩笑，我十几岁就从广播里听他说相声，怎么他到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他是不是50多岁的老头啊？话虽然这么说，可于波还是看在焦团长的面子上去赴了约。一见面，于波悄悄打量着30出头的马季，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黑皮肤，胖乎乎，个子也不算高，穿了件白衬衣，人显得更黑更胖了，倒穿了条军裤，不过怎么瞧怎么不像解放军，倒像个送煤球的。于波心里暗想，相声式的审美观念真受不了。然而通过交谈啊，于波发现马季很真诚，笑眯眯的眼睛，浅浅的酒窝，憨厚幽默的神态，于波越来越觉得马季光彩照人。就这样，于波和马季走到了一起。说完了马季和于波初次约会的小故事，我们来欣赏一下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约会。 你问这干什么呀？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啊，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哪首歌？ 就那首歌。 怎么唱？ 山中枝啊间藤缠树啊，世上哪有树啊缠藤。 哦， 就这歌。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是这词儿。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哦，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哦，怎么写的？ 约他晚上7点钟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哎呦 啊，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我们晚上七点才见 的。晚上七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我约那个地方 啊，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什么地方呢？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对对对， 够瘆人的。这个 约他晚上七点钟见面 啊， 我五点半钟我就到现场了。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出发之前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你不懂啊。 啊，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哦， 科技人员。 是啊，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你瞧，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让他时髦一点。 哎呦， 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这他还够急的。 哎， 你是怎么打扮呢？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啊，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长头发。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哎呦，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好带尖儿的。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啊，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这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 啊， 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 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啊， 这玩意儿他显着敦实。 他真能长出优点来。 出发的时候，我提溜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不会拉。 不会拉，你提溜他干嘛？怪沉的。 不沉，空盒。 摆样子，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音乐家。 瞧他这思想。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买花干嘛？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怎么呢？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哦，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哦，连我都晕了。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啊，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哦，去了。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坏了，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什么呀？ 怎么了？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谁给占了？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 啊，老太太给占了。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啊。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等着他。 哎， 卖完了， 哎，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哎，没听说过 啊！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不能啊！ 等着吧你， 等着吧。 哎， 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 嗯，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得，怎么办？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儿快卖完了吧？ 啊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好嘛，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其实啊 啊。 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儿，不碍你们什么事？ 不行，她受干扰啊！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儿 啊，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小甘来了 啊， 我一问他， 哦，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儿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儿吗？ 我什么呀这？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啊、哦！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嗯， 那个什么。就是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哦， 就这个啊？ 大娘一听笑了。 哦，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嗯， 我刚才我误会了。 怎么误会了？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子走了。 哦，走了。 我老远一看，嗯，小甘来了。 来了，呵，接他去吧。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是吗？ 红色尼龙绸上衣，哇，绿色喇叭口裤子。哎呦，呵，多漂亮啊。嗯，怎么没长鼻子呀？嗯，哦，后脑勺看的是。 对，我说的呢。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哦，男的。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哎呀， 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哎、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嗯，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这回你可看准喽。 没错了，哎，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你瞧， 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啊，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那你太紧张了。 就是、啊、这心口蹦蹦蹦蹦蹦蹦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哦哦，拿着花也不自然了。嗯，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是啊。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嗨， 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啊，赶快献花吧。 对对对，我献花。嗯，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怎么了？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我要是你呀、啊，很好解答。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钻研技术。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好好学习。 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你最讨厌什么？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我呀、啊、我干嘛呀？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那我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你正在做什么？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你最喜欢什么？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你最讨厌什么？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嗨， 你全是搞对象这套。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同意了。 他走了。 走了。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剪了。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好，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这就对了。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那老太太来追你？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怎么回事啊？ 打开信一看呢，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对了，别， 怎么写的？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 最后署名是你的。 谁呀？ 娘。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七点钟见面 啊， 我一看表，六点半都过了。 嗯， 那我赶紧去吧。 别着急啊， 啊， 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现在呢，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行，有进步。 一进景山公园， 嗯， 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哦， 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嗯，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 哦， 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 啊， 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有什么特点呢？ 那俩眼睛 啊， 一边长一个。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真是的， 我急忙跑过去了 啊！ 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对，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 哦，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 哦， 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呀。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跟你一样 啊， 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啊，你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好好学习。 你最讨厌什么？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啊，就这么解答。 怎么样？ 50分不及格。 我怎么不及格呀？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啊， 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是吗？ 哎， 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他说了， 嗯，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你正在做什么？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嗯，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你最讨厌什么？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你最喜欢什么？ 我就喜欢卖冰棍那老太太。 为什么呢？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哦，她妈呀。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约会》。马季不在家的时候，余波会觉得冷清；马季在家的时候，余波呢又觉得太热闹了。有一次，余波和马季送走了最后一波客人，已经是晚上12点半了。兴致勃勃的马季忽然对余波说：“今天在飞机上，我想了一个段子，你帮我听听，行不行？”余波总是马季创作相声后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听众，第一个把关人。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戏迷》。 你说我这戏唱的怎么样 啊？你这戏唱的不怎么样。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哎， 你别看我唱不好 啊， 我敢在舞台上唱。 哦，敢在台上唱。 哎，这是我最大的特点。 这还是你的优点呢。 嗯，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敢在台上唱。 在哪儿唱啊？ 他上胡同里唱去。 啊，胡同里他不是拢音吗？ 什么拢音呢？ 啊， 夜里走黑胡同，他害怕才唱呢。 胆小啊。 哎，他怕鬼掐他。 这什么事？ 其实没有鬼 啊， 他就是小时候听过鬼故事， 嗯， 总脑子里总印象有鬼。所以一走黑胡同他就害怕 啊， 非想我自己会唱啊，哎，我唱两句呢就能帮着我助助胆子 壮胆。 哎，这种人唱出来不是味儿。 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宰狼的味儿。 不怎么样。你想想， 我给你学学 啊。 比如走这条黑胡同， 是 一进口他就害怕， 他嘀咕我说你这干嘛呢？ 他怕鬼掐他呀。 这都哪儿呢？只有煤灯啊，两眼昏，做不圆。都差声了都。 你这喊什么呢你？ 有鬼了。 有鬼？什么模样？ 细高条挺大个儿，在那直晃悠。 这警察也纳闷啊。 是啊。 掏出手电来一照。 嗯。 哎，你看他是鬼吗？ 瞧瞧。 他一瞧，他也乐了。 嗯。电线杆子 啊！ 电线杆子吓得这样。 你说这种人唱出来好听吗？ 啊，绝对好听不了。 还有这么一种人呢、啊， 嗯， 是戏迷也不好。 哎，真正要入了戏迷呀、啊，这不错、啊。 什么不错呀？ 啊， 生活戏剧化。 是啊。 哎，行动坐不走，他都得唱啊。 有这事儿吗？ 有啊，我们住着一家街坊， 啊， 老夫妻两个人都是戏迷。我们天天回去很晚呢， 啊， 12点多钟了，到家一听啊，那还没散戏呢。 哦， 第二天早上刚起来，他们那又开台了， 又接上了， 老唱。 哼， 那天早晨呢，我端着脸盆，我心想呢，打盆水洗洗脸好上班去 啊。是啊， 走到他们窗沿底下，听见唱上了。 唱哪出呢？ 不是什么戏。 唱什么？ 老两口子商量吃什么饭。 这也唱啊？ 哎， 嗯， 我告诉你，他这称呼都特别。 怎么特别？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嗯，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这什么辈儿啊、哎、 他就这么练呢。 嗯， 就听老头说了， 是 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呢？老太太说了， 嗯， 哎，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炸酱捞面你还唱什么呀？ 就是啊。 老头又说了， 哦，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这钱嘛，哎，惭愧了。 惭愧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没钱呢。 没钱呢？ 老头一听说没钱呢，饱了， 交起碗来了。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了， 嗯， 听戏得了。什么戏都听过，唯独炸酱面没听过呀。 是没听过。 还真唱上了 啊。 听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也忘装切面铺啊，空旷、 哎、哪来的锣呀、 啊、哪儿啊，我把脸盆掉 这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戏迷》。生活中的马季有很多让人竖指赞叹的品质。有一次，守卫在边疆前哨的战士会来50元钱，要购买马季的相声录音带。马季收到后，就从自己仅存的两套资料磁带里取出一套，复制了两盒，连同那50元钱一起寄给了前线战士，并附上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在前线保卫祖国，你们的贡献用金子也难以衡量，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欣慰。马季还非常喜欢生活中的新事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迷恋上了开车，乘车外出的时候，他总要找机会和司机调换位置，过一过自己的车瘾，开得兴奋了还能得意的哈哈大笑，一副童心未泯的模样。 我听到传来你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梦成刻画你的样子，是否来去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 上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一个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一岁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你是造物的恩宠。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每年的春节晚会都是老百姓一道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回忆春节晚会的经典之作。1992年，小品演员宋丹丹想有所突破，扮演一回老太太，于是呢黄宏就写了小品《秧歌情》，宋丹丹扮演的老太太惟妙惟肖，让他的表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能您不知道，对于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秧歌情》中的化妆，当时的导演意见不一，宋丹丹的豁牙要涂黑，黄宏戴不戴老年寸头头套，导演意见不一，化妆师将很难粘贴的寸头头套贴上去七次又摘下来七次，最后导演才拍板戴上寸头头套。下面请您欣赏由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秧歌情》。 老 老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呢。 干啥你？不怕让人笑话呀？吵吵的。 你带这玩意咋吹喇叭？ 带这玩意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摘喽。 不摘。 摘喽。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那玩意能化多年轻呢？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可能吹了，从小就是这么。 你咋的？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啊？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提镜褶子都不招色了，得死手抻着点儿。 那你不白抻吗？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画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洋活。你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他能和我比吗？ 你咋的？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这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说过六十多回了，我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这谁呀？ 你洋活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不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咋的？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得我本了上面开个嘴不可。不去了。 不去了， 不去了， 真不去了， 真不去了。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呢？ 我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拉倒，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有目标没？ 哎呀， 真没有。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你爱我有多深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求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披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昌院练的秧歌，对不？ 你去了？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我咋没瞅着你呢？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盯梢去了，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的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多提宝贵意见。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你说， 第一，基本功太差，眼神还可以。整个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接受。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 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圈，红字咋写？ 画个圈儿，我这就画了圈儿。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咋的？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能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小喇叭呢？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芝麻大点官还总吹呢、嗯、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人家这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你呀，现在日子好了，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吧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 那 我不细听，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细吹。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东西。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出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好，我吹。 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了，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你还死你！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老伴儿啊、 嗯， 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那还用说？ 前腿一抬，豆子儿； 哎， 后腿一抬，豆子儿； 哎呀， 旁腿一抬，豆子儿。 嗯， 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功夫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不化了，老伴儿啊？ 咋的？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对，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对，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对，咱不化妆了， 咱不装了。 对，嗯、哎呀，秧歌队来了。 Come on.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蔡明和郭达是老搭档了，但是蔡明初次上春晚却不是和郭达。1991年，蔡明梳着两根羊角辫和巩汉林演出《陌生人》，非常出彩。蔡明在艺术上的成功有目共睹，这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时，他的身后还有一个人在默默付出，这个人是谁呢？请您先欣赏小品，咱们一会儿再聊。下面请欣赏小品《陌生人》，表演者蔡明、巩汉林。 你是外地来的吗？ 你才是外地的呢。 哎，口音我都听出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家在这里傻眼了？ 那没有傻眼、 啊、 那火柴没有玩电，汽车没有做饭，二姑家没有照间、 哦、 坏了坏了，都说出来了。 到底是个小姑娘。哎，你姑姑家住哪里呀、啊、 我不告诉你。 天这么晚了，好好讲你姑姑家住哪里。 嗯，住耳朵里。 耳朵里？ 哦。 你姑姑住这里？ 哦。 哎呀，看来你姑姑不太大哈。 你姑才那么大呢。 哎，你不是家住在耳朵里吗？ 哦，是耳朵眼里。 哦，耳朵眼里。耳朵眼胡同吧。 哦，我忘说胡同里。 耽误事情。哎呦，夜里12点多了，这个末班车也没了，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你说她怎么也不回来。哎，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你走吧。 为啥？你为啥？你又不认识我，你为啥送我回家？ 哎呀，因为你是个小妹妹嘛。 我奶奶说了。 你奶奶？ 我奶奶说不要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儿。 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送你回家的。 我奶奶说了、不让我跟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接近。 我不是60岁，也不是15岁，今年刚好34岁。 我奶奶说了，你这个年龄是最危险的。 哎呀，你不要防着我嘛。 我奶奶说了，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 我奶奶说 了。哎呀，你奶奶累不累呀、啊、哎，她怎么老讲啊，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到了呀。再说我不是坏人吗？ 我奶奶说了、 啊、 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我就没说自己是好人嘛。 你还是坏人呢。 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其实啊，我也不光是为了送你走的，因为我的家呢也住在耳朵里。 你家也住耳朵里？ 哎，我家也住在这里啊。 咱们是顺路。 哎，这么走，快走吧小妹妹。 不要哥哥妹妹的。 对，容易出事。那就快走吧。小女同志 前面带路，小男同志。 哎，这个同志之间这个关系就比较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条路是很黑的，我怕你不要这个姿势吧，你好像是要在打狗啊，是不是？哎，收起来收起来，靠近一点啊，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哎，我这个人胆子蛮大的，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我 哎呀， 这怎么了？ 前面有个人。 在哪呢？ 那矮矮的，胖胖的，好像没有头。 哎呦，你别吓我！我怎么跑后边来了？你拿着，有我呢，不要怕啊！开！你过来！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 我说，咱们还是过去吧。 怎么了？ 那是个信筒子。 哎呦！我这个人眼睛不好使的，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看看你。行了行了，咱们为了走得快点，我来拿包裹。 这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什么东西呀、啊？ 白树干。 我不要，我来拿去。 这是给我姑父带的。 品。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请弹的棉花套子。 我不要你的东西，到了你姑姑家我还还给你。 你还还给我？ 哎，还给你，拿过来，这样呢咱们俩就走得快。 哎，你等一下 啊， 我问你啊，你跑得快不快？ 快，我跑起来像兔子 啊。你快拿来吧，你跑来我追不上你。 哎呦，我怎么会跑呢？ 你嘴里说你不跑，你真跑来我追不上兔子。 你这是怎么讲话了啊？我看你是外地来的小妹妹，是不是啊？啊，深更半夜的不安全，我先送你走的。你太不相信我了。按你的意思，除非把我捆起来，用绳牵着走，你就放心了。 这个办法不错。 那可， 那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吧。啊， 你真要帮我？你哎呀，好，你快点，我还有事情呢。 不好意思啊。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来吧。哎呀，这是为什么许的嘛？ 不好意思。 哎呀，你还不好意思呢你啊。 好了，这回你可以拿上了。 行，这回你放心了。 哦，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走吧。 好好好，走走走。哎，你挑着担，你牵着马，迎来春。 对 啊， 应该是 啊，你唱一唱。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不要再唱了啊，容易把狼招来啊。 我不是不会唱，我是没有力气了。 你是饿了吧？ 哦， 你吃两块白薯干吧。 是给我姑姑带的。 哦，对对对。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兜里有巧克力的 啊， 过来拿。 我奶奶说不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哎，没关系。哎，不知道吃你怎么拿过去了。 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对，看一看看一看。 哎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你又说不让尝。 哎，那你就尝尝嘛。 那就尝了。 哎，好吃的很了。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那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慢一点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你又尝出来。 太快了， 还给你吧。坏了坏了，我都给尝没了。 没关系，你啊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那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哎，走吧。哎，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咋回事？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到了， 到了，到了。 二姑， 哎，慢一点。 我给忘了，一家不也住这儿吗？咱们一块进去吧。 错了，错了，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刚才您听到的小品《陌生人》。表演者蔡明、巩汉林，蔡明身后的坚强后盾就是她的丈夫和家庭。蔡明在一次联欢活动上认识了丈夫丁秋兴，不久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次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到来让家庭生活一下子显得紧张和忙碌起来。考虑到蔡明知名度比自己高，发展前途大，丁秋兴决定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家里。丈夫的付出和牺牲成了蔡明奋斗的动力。这时候蔡明开始涉足小品，丈夫丁秋兴经常在家充当他的临时搭档，和他一起对台词儿。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与巩汉林合作表演《陌生人》小品，一举成名。好了，今天的百年笑声马上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给您送上的是由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主持人红酒和我们的制作人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百年笑声咱们再会。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相识。 谁诉说才没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